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留学时间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请到的是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这个中国办公室的市场经理孙浩松孙老师，欢迎您。 你好，瑞瑞老师，你好。 孙老师呢也是在澳大利亚的留学领域哈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也特别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联邦大学。说到这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呢不是特别熟悉。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呢是起源于1870年，也是澳大利亚三所最古老的教学机构之一了。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哈，我们也看到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公布的对全澳的39所大学的评比当中，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毕业生呢这个起薪点是排名第一位的。起薪点也就是说工作的时候这个薪水比较高哈。那么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它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水平哈去获得雇主对他的这个满意，给他这么高的工资。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对于澳大利亚的大学呢有更多的了解。孙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个调查当中啊，学生对于学校的这个满意程度，对于课程的满意程度，还有这个教学素质的排名等等哈，都是非常高的。您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信息，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其他方面的一个介绍。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呢，我们是在维多利亚州，说的更加形象一点的话，大家更了解一点，就是在墨尔本的附近。那么我们这个大学呢，是在离墨尔本差不多100公里的一个叫做巴拉瑞特的一个城市里面。那么这个巴拉瑞特呢以前是一个淘金的地方，所以它曾经一度呢人口也是超过墨尔本，然后后来慢慢的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有矿藏啊一些东西也都是在巴拉瑞特这个城市。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学校的特点呢应该是就业方面是一条可以说对于学生就业毕业生来说是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在学生帮助方面，包括学生满意度、教学满意度，在整个澳大利亚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但是这个学校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它是不是不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几方面吧，一方面是市场推广的在这样一个力度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世界上就是世界综合排名上面，我们并不是很占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一个排名靠前的大学，甚至我们的排名是比较在综合排名上面比较靠后，因为其实澳大利亚的或者说英语国家这种大学呢，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注重于研究方面。然后他们的这个排名比较高，然后会基本就是带着学生往前跑的这种大学，然后他会有很多的落在后面的学生或者跟不上的学生就会被自然淘汰掉，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学，我们这类大学呢是叫做就业技能类的大学，就是我们会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以及就是我们会去研究就是在雇主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在这个行业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会把我们的课程设置的更贴近于实际的这种生活，实际的这种实战。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就业能力方面，在适应环境方面会就是在这方面的能力 培养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他们在进入到社会里面去找工作的能力和就业的能力，实际工作能力，甚至说起薪都是比较高的。 嗯，实际上在很多国家的这个教育体系中也都是分开的，就 是 一个是综合的或者是科研的方面的这个排名，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实践性比较强的、技能性比较强的学校的一个这个排名。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呢，咱们的这个学校里边的会有哪些，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在就业的时候这个学生还是在澳大利亚是非常受欢迎的。 是的。 对，会有哪些特色的学科， 嗯， 或者是说对于我们有留学意向的朋友来说，对于中国学生开放的一些学科。 嗯，首先我们的 IT 是整个澳大利亚是非常强的，我们的 IT 也是和 IBM 是有合作的，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呢都是最后在 IBM 里面去就业。我们的 IT 包括我们的从课程设置的多样性，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游戏设计，然后还有像 APP 手机 APP 软件的设计，都是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会有很多的非常贴近于实际的这种课程上面的课件会有，就是大家可以用到这些东西。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会给学生有很多的叫 industry placement， 就是有很多的真正实习的机会。那么这些实习呢都是在一些大企业，像 SAP 啊这种就是全球做这种就是客户服务软件最强的这种像 IBM 这种企业里面去进行实习。 嗯， 然后在这些实习的过程当中呢，学生首先他把他课堂上的东西带到那边去进行实践，而且同时呢他还会拿到在这种实际工作实践里面他会拿到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对于他以后的就业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是 IT 专业。 对。 嗯，那咱们学校在就业方面比较受欢迎的还有什么专业？ 像 IT， 像我们的 MBA，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运动专业、运动管理专业。 嗯。 这些专业都是在整个在澳大利亚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强的一些专业。那像比如说运动管理，体育方面、健康方面，这个在澳大利亚甚至全球方面都是一个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嗯嗯。 对。比如像现在橄榄球，澳大利亚澳式橄榄球， 嗯，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广，包括使馆也都在推广这个事情，在中国有什么学生交流学生体验啊，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很多的懂中国市场的管理人员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但是目前来说在澳洲就是运动专业毕业的中国学生简直太少了，非常非常的少。如果你选到这样的一个专业，你到那边去就业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在本地就业的一个能力。 哦，体育方向的。 对，体育方向，体育管理，运动管理。 嗯，刚才您还提到有别的什么样的专业是您所谓的这个比较有空间的这样的专业？ 嗯，像在本地的话，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受欢迎的一个移民专业，像我们叫就 social work。 嗯。社会工作 ， 嗯， 那么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呢，在本地就业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在我们这边毕业的学生是100%就业的， 嗯， 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 social work 在本地来说的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工作有点像居委会大妈那种感觉，但是它其实是在就是说你在社会当中有任何一个有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都会有 social worker 出现来对你进行帮助，比如说。移民有很多移民，比如到那边不说英文，英文不好，他到那边了以后，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融入本地的社会，包括给找到合适的社会团体。 嗯， 这些都是 social worker 会出现的，社会工作者会出现的地方。 那这个社会工作者属于政府下面的一些分支机构的，还是说一些社会组织？ 这些人是隶属于政府，相当于是有点像咱们公务员这种性质。 哦， 对，他会分配到就是在社会里面有哪些部门需要帮助，包括法院，包括医院。然后甚至包括就比如说问题家庭、战后心理康复、战后身体康复、老年人的关注，这些都会有。就social worker 相当于是一个创造和谐社会的排头兵。 嗯，其实您说的这方面的这个 social worker 在咱们的 中国，也是一个正在不断的增加的这样一个队伍。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可以说，不管以后在澳大利亚就业，甚至说在全世界，甚至说回国就业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确实，确实是， 对。 介绍这些，可能是在接下来2018年，或者说在今后的几年当中，在这个教育领域，比较新兴或者是说比较有空间的这样的行业哈， 是的， 可能也是在我们留学生如果选择去澳大利亚留学，可以考虑的一些， 是的， 可能看上去并不那么热门，但是比较有前景的行业，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的 engineering。Engineering 的话，像我们本科和硕士都会拿到 EA 认证，因为有很多学校它的硕士阶段是不会拿到 EA 认证的，但是我们会拿到这个，我们是有拿到 EA 认证，也是对教学能力的一个认可吧。然后像其他的专业的话，然后还有一些像 Food Science 这种专业，食品安全、食品鉴定，包括营养学，对，在整个澳大利亚来说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专业。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那如果是咱们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中国学生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学生非常的少，我们并没有很多的中国学生，然后我们的是这属于这种小班授课的这种形式。那么其实很多学校都会说我们小班授课啊，因为像澳大利亚的大学都会分像 lecture 这种讲大课，然后 tutorial 这种小班辅导的这种。大家说小班辅导都是小班授课都是这个里面差不多25人、35人，但是我们是那种 lecture 这种讲大课的时候也是35人左右，所以我们真正是一小班授课。那么这样就会给学生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就是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跟你的教授助教进行交流沟通。这个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学生最强的就是学习能力，但是中国学生欠缺的是沟通能力。其实很多人在本地找不到工作也是因为他的沟通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所以当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和教授和助教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你会反复的 practice， 反复的练习你的专业英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等你再去就业的时候，你是非常自信的一种态度去和你的雇主去交流，甚至是客户。对， 所以说在这个学校的时候已经为将来就业找工作提供了很多方面对学生的培养 准备工作。对， 准备工作 是， 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起薪点这个排名很靠前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原因了。 是， 那么作为雇主来说，他们为什么会向这些毕业生支付这么高的薪酬？最看重学生的哪些方面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像这个他澳大利亚的这个就业和在国内的就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像国内就业的话，你一般通常拿出你的学历的话，你已经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你拿出你的学历，你可能已经 成功 了一半了。但是在澳大利亚它不是这样的，就像像雇主他去跟你，就是你坐在雇主面前的时候，雇主不会问你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会问你说你曾经参加过什么项目，或者说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如果说你只能说出一些比较理论上的上面的东西来说的话，雇主他会考虑说那你这个到底是适不适合实用。但是对于很多实用这种像我们这种实用大学出来的学生，他平时的功课其实就是这些实际案例，他在用实际案例做功课。所以他跟真正坐在雇主面前的时候，他会说我曾经做过哪个公司的一个市场调查，那么在这个市场调查我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现象，同时呢我用这个现象我们做了一个20000字的一个 assignment， 比如说，然后这个 assignment 是由我们五个同学完成的，那么其中的一项，那我来负责的那一项是什么什么，我发现了这个行业有什么什么问题。当你有这些对话出现的时候，那么雇主就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这个并不一定是说你在职场的一些经验，而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经验，你的对行业的想法，这些东西是会很容易转化成你实际工作当中的这个纸面书面的东西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真正很快的去上手面对你的客户，这个也是在本地的这个雇主他所看重的。他不希望进来一个学生我需要培训你3个月你才能面对我的客户，他希望我进来一个学生我用1个星期的时间你就能融入到这个团队里面。所以在这种就业环境下， 真正这个学历本身呢，并不是雇主最看重的，而是你真正通过这个大学你学到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在澳洲，不管你是墨尔本大学毕业也好，蒙纳什大学毕业也好，南澳大学毕业也好，还是联邦大学毕业也好，你只是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具体的能力实际是在你面试的时候，在你和雇主沟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嗯，他就可以从这个对你的这个了解当中看到将来你实际工作当中的一个可能的经验和这个能力。 是的、嗯、因为其实现在雇主对于中国的雇员也已经很适应了，因为有很多中国学生在那边去找工作。 嗯， 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对于中国人的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是沟通的能力。 嗯， 也就是说你用实际就真正专业的英语去和专业的人士去沟通的时候，中国学生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是会卡壳的， 嗯， 也是在就业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阻力。 嗯， 但是你如果解决了在你上学期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肯定在就业方面你是会一马平川的。 嗯，所以学校里在培训的时候对于语言的这个提高也是特别重视 的。是的，这个语言呢，除了你是在上课的时候需要应用以外，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团队功课。那么团队功课就是几个同学之一起来做一个团队功课，那么这个团队功课包括最后的论文，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会有一个 presentation， 是一个演讲的性质。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需要跟本地学生有更多的沟通，你才能够把你的语言润色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presentation， 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演讲。那么这个占分，在每年的占分也是非常高的。当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中国学生一定会可以说真的是鹤立鸡群的那种。 嗯，所以说在并不是有那么多中国学生的这所大学里边， 嗯， 您这个对于语言的锻炼方面也是特别有 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 而且我们是在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学生可以在校住校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在校住宿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中国学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少，我们整个国际学生有27%的国际学生，但是其中只有7%是中国的学生。所以你大部分接触的时间，大部分接触你同学的时间都是在用英语，而且你会接触到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的本地的英语，还有甚至还有说其他地方口音的英语。所以你在这个期间，其实对你语言的锻炼、对于你沟通能力的锻炼、对于你融入本地社会的这种锻炼是非常强的。 嗯，所以我不知道这时候孙老师到底是应该希望我们这个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联邦大学越来越多，因为您作为这个学校的一个中国办公室的市场经理哈。 嗯，是的，因为这其实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 嗯， 就是我当然中国学生越多，对于我们来说当然越来越好， 越欢迎。嗯， 那么但是同时呢，就是中国学生多了以后，因为中国其实中国学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在国外很抱团，然后大家在课堂上一看到中国学生，马上基本上这个课上课下大家都抱在一起了，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小的一个中国的就是一个汉语环境。 嗯， 那么这个环境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可以体现出咱们啊中国人非常团结的这一方面，但是同时对于你留学的这个目的来说，它反而是一个阻碍。 嗯， 所以如果说，但是我经常给学生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有多少，就有多少中国的朋友，你应该有多少说英语的朋友。 嗯， 那么你参加了多少中国的人的聚会，你应该参加多少纯英语的聚会。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去融入社会，因为其实很多的文化是通过语言来传播的，价值观都是通过语言来传播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语言，你就会更加深入的去融入这个社会。 嗯， 对。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好，刚才我们也是对学校的一些这个特色做了了解。其实我特别注意到啊，也是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叫采矿专业 啊。是的是的，我们在采矿专业其实在 也是王牌专业了， 也是我们的王牌专业。 嗯， 对，我们采矿专业因为在整个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开这个专业的不多，因为它是也受到一些地域上的局限。 嗯， 像西澳的话，西澳是一个采矿的一个大省啊，他们会有采矿专业，然后我们呢，嗯，也是包括我们的金矿，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金属类的矿石。 嗯， 我们都是在瓦拉瑞特进行采集的，所以我们的采矿专业也是我们独特的一个专业，在澳大利亚也没有几个学校有这个专业。 嗯， 对。 所以也是学生在校期间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实战练习吗？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注重实战的练习，我们每个专业都会给学生安排很多的很多小时数的这个实习，我们从160个小时到160天有不等的这种实习的这种安排，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像护理啊，像 social work 呀、啊，甚至像我们的商科啊、采矿呀、IT 呀，我们都会安排到相应的这个企业啊机构里面去进行实习。 嗯嗯，还有一个专业叫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 这个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这个是属于就是商科里面的。 嗯 啊，那么商科呢，其实每一个学校，澳大利亚很多大家都会有商科，然后大家其实商科都会很强，然后。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咱们又回到这个语言的这个话题。 嗯， 因为商科以后你的不管你是在就业还是在你实际应用当中，你跟客户的沟通，你是要达到一定的沟通，因为你需要得到客户的信任，那么这个信任其实是建立在你的语言沟通能力表达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这些在这个方面呢，会给学生最大的一个帮助，而我们不是光注重在成绩，我们会有很多的真正的实践的课程。 嗯，好，那孙老师啊，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学生申请的时候对咱们的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课程感觉到哎、很有兴趣的话， 嗯，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去关注我们这所大学，就是说他适合哪些学生或者是有哪些特点的中国学生呢？ 嗯，因为其实澳大利亚的整个教育环境和中国相差还是挺大的。 嗯， 澳大利亚大学里面有很多的自学的时间，就是说你有很多要泡图书馆的时间。 嗯， 那么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去了以后呢，他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是属于另外一种学习方式。 嗯， 他如果有很多的不适应的话，他对于他来说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成绩。 嗯， 那对于我们来说，我对于学生个体的帮助是非常强的，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如果说你想在本地顺利的毕业，我们是能够保证学生会有一个很顺畅的，会给学生足够的帮助，让他能够很顺畅的毕业。 这个具体是指的什么？您说这个帮助，对， 这帮助的话，因为在澳洲学习的这个过程就是因为你每周只有1到2个小时的 lecture 就讲大课的时间，然后有1到2个小时的小课大家帮助时间。 嗯， 那么在你做 assignment 的时候，在你做这个论文的时候，你需要有大量的引用，就是 会有很多 你必须要去用很多参考文献。 嗯， 那么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他并不适应这种学习方式，那么我们学校呢就会有很多这种学生帮助的老师会在这边就专门去一对一的去帮助学生，包括你怎么去做这种 reference， 你选择哪一些书，然后包括你在文章当中你的语言方面会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老师来帮助到你。在这方面呢，我们因为给学生提供到了足够的帮助，所以学生在这方面呢，他们就会感觉到帮他们减少很多学习的阻力， 嗯， 也能让他们更加顺利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学习速度。 嗯， 那么就是说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如果说他觉得他不是那种学霸，就是那种能自然学得非常好的那种学生的话， 嗯， 他需要一些语言上的帮助和学习上的帮助的学生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他能够得到一个很顺利的一个毕业，他能够顺利的毕业， 嗯， 顺利的找到工作。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以后，比如说你以就业为目的的去在澳大利亚学习的话， 嗯， 我们是能给学生提供一条光明大道到顺利的就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孙浩松孙老师呢，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学科特色，以及适合哪些中国的学生去选择我们的这所澳大利亚联邦大学。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孙老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各位听众。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8:30以及中午的12:30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留学时间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或者是 AM774，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搜索留学时间。你也可以随时通过 www.am774.com 来点播收听。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周再见。